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日嘅讲题咧就由自动化啊，基本收入，咁啊讲到人工智能吓。咁而家就讲紧咧就一套美剧叫 POI Person of Interest 嘅。咁样咧，其实佢喺好多嘅集数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似典型嘅啊，我哋叫做警匪片。 嗯， 其實係講好多打擊嗰啲犯罪嘅、哦，咁、 嗯、 啊點解會係咁咧？嗱，咁啊頭先講到咧，原來個第一集咧就講我哋另外一個男主角叫 John Rhys 啊 ，John Rhys 咧佢就一個退伍嘅呢啲精鋭部隊嘅嚇、啊、秘密任務嘅軍人啦，咁對佢就退出咗嚟唔再做啦，咁但係咧就越嚟越即係頹啦。颓咧就变咗系一个差唔多系流浪汉露宿者咁啊，咁样咧就系、是、后嚟就搭地铁咧就见到有啲恶少年喺度生事，忍唔住咧就出手，咁、 嗯、 出手咧就梗系又系有啲摄像机睇住佢啦，咁样咧就俾我哋呢个 David Finch 咧就睇中咗，咁啊睇中咗咧就系、是、要咩咧？原来呢个 David Finch 咧佢讲你古仔啦，就系话佢后嚟做好呢个咁样嘅机器。 嗯， 呢个电脑呢个任务，咁就交咗俾个老细。其实佢同我老细好好朋友嘅，佢哋两个系即系知交嚟嘅。咁但系咧，即系个老细其实都好叻嘅，但系冇佢咁叻。咁但系个老细就将呢个咁样就交咗俾政府啦。咁但系交俾政府咧，政府其实咧就系、是、话你要话俾我听，就如果有恐怖袭击，你要预早提醒我，等我可以即系能够吓。即係防范於未然，或者喺佢未進行襲擊之前咧，就捉曬嗰班恐怖分子咁啦。咁啊，但係咧，原來佢喺嗰個實驗過程咧，佢就發覺原來呢個電腦咧，佢既然可以係預知咁滯啦，預知到一啲嘅恐怖襲擊，佢同樣可以預知到一啲咧，佢就係叫做一啲暴力罪行，特別係牽涉到即係死人嘅暴力罪行。咁但係佢牽涉暴力罪行咧，過程入面咧，佢就會 generate 一個 number 出嚟嘅。原來呢個 number 就係美國即係最重要、最重要每一個人都有嘅，就係嗰個叫做社會保障嘅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 啊嘛，即係美國你知啊，個個人都有嘅。咁啊，咁所以咧，佢就 generate 出嚟咧，但係即係講股你又唔好博股嚇。佢特登做到咧係有一個模棱兩可、有個含糊性喺度嘅。佢就話呢個 number generate 出嚟咧，就話表示呢個人啊將會好快脆喺未來大概48小時之內咧就牽涉入一宗嘅嚴重嘅暴力罪行。但係咧，究竟佢係會係嗰個 perpetrator， 即係話佢個會係嗰、那個發動呢個咁樣嘅暴力嘅人啊，或者即係我哋叫做係一個兇手，抑或佢係一個受害者咧？ 係 啊，就個 victim 啊，係唔知嘅。你就要去查嘅，咁、所以咧每一次 gen 咗出嚟，但系呢个 David Finch 咧就系、是、一个文质彬彬嘅书生嚟嘅，即系手无搏鸡之力咁滞嘅。咁佢就算知道咗呢个咁嘅人，佢喺电脑好快脆啊，因为佢电脑天才嚟噶嘛，佢乜嘢都查到噶喺网上面。咁、佢就呢、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原来就某某人，譬如呢个就系个医生，呢、這个就是个护士，呢、這个就有教书嘅，呢、這个消防员，咁佢知道晒佢起晒个底噶。但系、未来48小时佢系杀人定俾人杀咧？佢係唔知嘅，咁於是咧佢就即係喺嗰次無意中就見到呢個 John Rhys， 咁就哇知道佢原來即係起佢底，知道曬佢所有嘅嘢啦。咁於是佢就慢慢引佢入局，到最後咧就引入嚟。開頭佢都唔知嘅，就係、話你要我即係高薪聘請你，你就幫我做啲嘢，就每次我俾一個人名你啊，有曬佢個背景資料，住邊度翻喺邊度翻工，你同我監視佢啊。佢可能咧喺即係未來幾日咧就會係。牽涉一宗好嚴重嘅暴力罪行，你要阻止個呢個罪行發生咁樣。咁開頭嗰個 John Rhys 嗰、那個即係大隻佬高大㗎啦，咁開頭都半信半疑嘅，但係即係因為佢又好高薪啦，係咪咁又即係佢又話呢樣嘢係好有意義嘅，幫到人嘅。咁姑且試下啦，咁就卒之就做啦。於是呢就改頭換面，就變咗梗係青靚白淨，都唔係嘅，佢都係粗礦型嘅，咁就著曬西裝咁樣咧，雖然冇打呔咁、樣呢就去做呢樣嘢，咁一件又一件又一件呢，咁其實呢好多情況底下就好似警匪片一樣嘅、後嚟又牽涉埋一個所謂紐約嘅警察部啊，即係警署嘅一個女嘅探員啊咁樣， 咁但係呢原來即係呢度係即係叫做兩人幫啦，即係就係、是、David Finch 同 John Rhys， 後嚟再加埋嗰個警察呢，有一個女嘅，後嚟再加埋一個男嘅，就變咗四人幫。咁後嚟越嚟越多人嘅，佢就即係比較豐富嘅。咁但係呢就中間又講啲黑社會啊，又講佢啲黑警啊，講好多黑警啊，紐約警署好多黑警啊，咁樣啊，嗰、那個即係犯罪集團好得人驚，好得人驚嘅。咁但係呢其實佢最主要嗰個主題，嗰條最大嘅大橋，當然就係嗰個 machine。咁 machine， 咁嗰個 machine 咧，原來佢就係話咧，真係越嚟越聰明，越嚟越聰明咧。其實個 machine 咧，後嚟就醒咗嘅，醒咗嚇。咁、但係你呢、這、一個個情節發展落去咧，就發覺原來當其時美國政府唔係淨係委託咗一間公司做，佢有委託咗另外一間公司，亦都有另外一個電腦天才。呢、這個電腦天才咧。就是我哋呢個電腦天才嘅死黨嚟嘅，以前讀書係死黨嚟嘅。大家都係天才嚟嘅，但係即係畢咗業之後就嚇、各散東西嚇、分道揚镳嚇。咁、但係後嚟先知道，原來佢又幫政府做咗一步。 係咪又係類似定係差唔多？ 又係類似，好類似，但係就講佢呢個死黨，就冇佢咁醒目，或者冇佢即係咁警覺咧，就即係話呢個人工智能去到某個地步咧。你係要防范佢呢係、醒咗， 冇教佢， 或者係即係佢係要進行一啲是非嘅道德判斷，佢、就變咗呢，佢淨係教到佢好聰明，好聰明，但係就冇一啲我哋叫道德嘅制約啦，冇咗個是非觀念嘅，咁於是呢啲人叫佢做乜呢，佢就做乜嘅，係咁、但係呢後嚟即係講嗰啲咁樣嘅政府呢，其實佢講美國呢政府嗰啲呢好威死黑暗嘅。咁、當然你知美劇好多即係好大膽㗎啦，即係嗰啲揭露啊 CIA 啊，講到 CIA 衰到不得了㗎，即係中央情報局啊，即係唔係我哋啲左膠鬧㗎，你美國佬自己鬧㗎，咁你話佢、為咗戲劇化啦，咁你自己睇即係你信幾多啦，係咪呀。好啦，咁但係呢佢真係原來嗰個嘅科學家呢後嚟都係即係唔係好知情嘅情況底下、即係知啲唔知啲。咁啊，後嚟政府都要捉返佢返嚟嘅，捉返佢返嚟，但後嚟仲將佢殺咗添。咁好啦，咁嗰、那個即係另外一副電腦呢，佢哋就俾咗個名佢嘅，嗰、那個名好有趣。其實我哋後面嗰個背景呢、suppose 就係嗰個電腦嘅顯示嚟嘅，就唔係頭一部， 唔係嗰部 頭一部嗰個電腦呢係冇名嘅，由頭到尾一百幾十集呢，即係起碼超過一百集呢，都係叫做 The Machine。好得意，就咁叫 The Machine 冇名，但系另外嗰部啊，冇是非觀念嗰部，即系後嚟差唔多當係奸嗰部咧，嗰部電腦咧就有個名嘅，嗰、那個名叫咩咧？叫 Samaritan，S-A-M-A-R-I-T-A-N。嗱 ，Samaritan 呢個字咧好有趣嘅，如果有大家讀過聖經，其實我都冇讀過嗰部分啊，雖然我讀咧即係舊約我讀咗少少，咁新約我就係、有讀聖 Mark 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喺聖經入面咧 ，Samaritan 咧有個典故嘅，有一個好出名嘅預言嘅。其實喺古代，即係可能係喺即係而家呢個以色列巴勒斯坦嗰啲地方啦，咁佢有一族人咧，都有一班人咧，可能係就係佢哋啲人係叫佢做 Samaritans， 其實一個統稱嚟嘅，就唔係某一個人係一班人。但係當時啲人就覺得呢班 Samaritans 咧。可能係做生意為主啦，就係、好自私自利嘅，係唔幫人嘅，全部就係自我中心嘅。咁但係有一次咧，就係講即係喺聖經入面有個人物就遇咗難，我唔記得係海難定咩㗎，即係咁。但係總之遇難咧，就竟然有一個 Samaritan 救咗佢。咁救咗佢咧，於是咧就有一個名稱啦，即係喺西方咧，即係好多人都識㗎啦，就叫 The Good Samaritan， 即係好心嘅撒瑪利亞人。好深嘅撒瑪利亞，咁所以 Good Samaritan 呢個字咧，其實係好有特別嘅含義嘅，喺即係西方嘅基督文明入面啊，嗰、那個 culture 咧、其實佢係講咧有幾個含義嘅，一個就係話我哋唔能夠一竹竿，打一船人，嚇、即係你話 Samaritan 個個都自私自利，但係原來入面咧都有啲好人，嚇、係無私咁去救人嘅，咁叫 Good Samaritan。咁但係咧，其實 Samaritan 呢個字本身咧。其實都相對係負面嘅，因為你嗰個 good 係一個唔係常規，係一個例外嘛。好啦，咁但係有趣喎、你知唔知而家世界上有個防止自殺會叫咩啊？ 哦，係喎、 係嘛？ 係喎，係喎，咪撒瑪利亞。 係啦，冇錯啦，香港都有分支嘅，佢係世界性嘅、但係原來咧，即係防止自殺會咧，就係、嗰個叫做 Samaritan 嘅組織。咁樣咧，其實佢好有趣嘅，即係我唔知邊個最先改㗎啦，可能都已經超過一百年啦，呢個組織係咪，即係起碼都大半個世紀啊。咁就係啲人就建立即係設立呢個防止自殺會呢，就用咗呢個 Samaritan 撒瑪利亞啊。咁佢唔知係咪個心入面就諗住就係 good 嗰個啦，梗係，梗唔係 bad 嗰個啦，但係好得意啊。好啦，咁但係而家講返 POI 呢，即係嗰個冇是非觀念，後嚟甚至可以話係奸嗰個，即係、就是、叫機器呢，那個人工智能呢就係、是、叫做 Samaritan。咁幾有趣啊呢、這個名字啊。咁、而我哋後面呢、這個即係、啊就是、What are your commands？ 啊呢句說話呢就係、是、喺個劇入面其中佢係有得意嘅，佢特登佢又唔用聲嘅。佢全部都係用一個好巨型嘅銀幕就咁打出嚟嘅，同埋啲打出嚟呢就係意簡言核，即係唔會多言嘅、啊、一句兩句，一句起兩句止咁樣嘅、啊、但係即係好多時都會令你心寒嘅咁。咁、那、嗰個呢有後來呢個 Samaritan 呢個機器呢就落入咗唔係政府嘅手嘅，原來有一班野心家，其實係一個即係主要叫做 Greer,G-R-E-E-R 呢個人呢，原來佢就奪取咗呢個 Samaritan， 佢最先呢就漏政府，佢首先奪取咗佢，然後呢就賣返俾政府，咁樣呢就係千方百計透過啲議員啊，又受過 CIA 啊咁樣嚟去氹佢哋，因為佢話原來呢個人工智能呢，如果佢淨係自己幾叻都好呢係冇用嘅，你就要將頭先我所講嗰啲全國嗰啲監察點嗰啲資料，你要開放俾佢，佢先至真係真係即係咁 powerful 㗎嘛，咁威力強大㗎嘛、啊、即係佢就可以注入咗呢個咁樣嘅活力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冇輸入冇資料，佢叻極都冇用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後嚟佢就睡到美國政府，即係暗地裏就係將開放呢啲所有全國嘅都唔知幾多億嘅呢啲咁嘅資料點啦，嘅資料啦，就係俾呢個 Samaritan。咁我哋最先啊 David Finch 嗰個 machine 早已經有啦，咁大家就鬥法啦，鬥法。咁嗰個 machine 呢就想阻止呢個 Samaritan， 因為佢覺得呢個 Samaritan 呢就係好危險嘅對人類。咁、原來呢個 Greer 係咩人呢就有趣。呢、這個 Greer 係英國人。嗱我哋阿 John Reese 呢個六尺三寸呢個呢就係美國以前中情局嘅嗰啲即係最黑暗即係最秘密嗰啲啦，嗰啲咁樣嘅特工啦。但呢個 Greer 呢原來以前就係英國嘅軍情六處，即係詹士邦隸屬嗰度啦 ,MI6 就軍情六處嘅特工嚟嘅。咁、但係呢佢有幾次有幾集就講返佢以前後生嘅，抵死喎，佢搵嗰個後生個樣子呢就同呢個老嗰個呢就有幾分相似嘅，當然佢好叻啦。但係呢個老呢其實係真係好老嘅，成塊面巢曬皮，巢得好厲害嘅。咁但係原來講嘅後生嗰陣時呢佢就係睇到曬原來呢啲咁樣嘅所謂 super power， 當時英國呢可能都仲當自己係啦，好似詹士邦咁啦，係咪？咁佢哋覺得呢啲西方嘅所謂超級大國之間嘅呢啲明爭暗鬥呢中間所揭即係涉及嘅好多呢啲咁樣嘅特工嘅特別嘅任務呢係、污糟邋遢到不得了嘅。即係永遠唔知邊一個係朋友，邊一個係敵人。同埋呢今日嘅敵人可以變咗聽日嘅朋友，今日嘅朋友可以變咗聽日嘅敵人，係咪？你 boss 都信唔過嘅，你嘅同僚又信唔過嘅，分分鐘你又變咗國家嘅敵人，你就即係出生入死嚟去幫國家嚇、但突然間你又可以被控呢個叛國嚇、或者即係將你消滅咗而後快，又可以犧牲你嘅隨時，即係有咁醜陋得咁醜陋嘅其實。咁佢即係有幾集咧，佢就即係 flashback 嚟嘅，即係諗翻以前咧。就即係講返佢佢經歷過曬啲嘢呢對佢個人生觀影響極之大。咁佢對人性係完全失曬信心。佢真係覺得即係人係冇得救㗎喇。咁冇得救呢於是佢有一個信念。那個信念就係話呢其實呢個 Samaritan 呢就係人類嘅救星。我哋可以透過呢個 Samaritan 呢佢可以用好多方法呢嚟去即係壓制人類呢個自我毀滅嘅傾向。就是防止我哋呢就係、自相殘殺自我毀滅。咁我哋係要犧牲某啲自由。但係呢我哋只要聽聽話話服從 Samaritan 嘅命令呢咁我哋呢就會可以即係和諧啦即係和諧啦。咁呢個呢即係好有趣嘅佢套戲入面呢係有一個比較深刻高層次嘅思考一個哲學嘅思考啦。就係話你情願用一個即係人類係犧牲或者放棄咗好多嘅呢啲自主性。嘅自由度，你去換取呢個所謂呢個和諧昌盛，亦或係你情願你就繼續忍受呢個世界呢啲咁多嘅紛亂啊，係嘛？即係咁多嘅醜惡嘅嘢，但係我哋仍然保持我哋嘅自由意志，即係人類係自主嘅，我哋唔受呢個機器嘅統治嘅咁樣。